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6。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偏东气流的影响下，今天早晨到上午天气以多云为主，下午随着云带的移出，天空会逐渐转晴，加之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也都不错，天气条件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只是今天的气温仍然比较高，中午前后天气较热，容易使人出现疲劳，驾车出行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本市目前还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山区及浅山区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本市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京沪高速四环至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安利路北向南中间车道多车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机场高速温榆桥路段进京方向13公里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队尾排到了杨林。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京桥，北沙滩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电影《巨齿鲨》看鲨鱼家族，最新的动作科幻冒险片《巨齿鲨》正在上映，讲述了2000万年前的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在沿海地区大开杀戒。究竟巨齿鲨是种什么史前怪兽？和现在的鲨鱼有什么不同？鲨鱼家族真的如此凶猛吗？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市科协频道影像力一起带着大家从电影《巨齿鲨》来看鲨鱼家族。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巨齿鲨生活在距今2800万到150万年前的新生代海洋中，它们最喜欢吃什么呢？ A. 鱼龙， B. 鲸鱼， C. 其他鲨鱼。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最近热映的这个电影《巨齿鲨》，那我们也是围绕着巨齿鲨来展开我们的提问。巨齿鲨是生活在距今2800万年到150万年前的新生代的海洋中，它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您知道吗 ？A 是鱼龙 ，B 是鲸鱼 ，C 是其他的鲨鱼。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2018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开幕了，一直到19号都会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展出。北京机器人产业正不断挑战着前沿颠覆性技术，向全球机器人创新高地迈进，并在本届展会上不断亮出最新成果。向全球会飞的水母、会变脸的川剧机器人、样式逼真的仿生蜻蜓、各种炫酷机器人，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北京市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本周六开幕，作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今天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在石景山区印象台湾主题展馆开幕，展览会持续到8月26号。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七夕文化节以情定韵和、圆梦七夕为主题，为期5天，将包括举办相亲大会、经典爱情电影展映、优秀家风故事展示、七夕民俗展示、七夕文化讲堂等文化板块活动。活动将以不同的主题活动展示七夕传统文化内涵，展现韵和文化特质和城市副中心的独特魅力，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昨天127位抗战老兵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永不褪色的记忆抗战老兵肖像摄影展的形式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祭奠。摄影展共展出127位抗战老兵的138幅肖像，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1931年至1945年间在抗日战争各条战线上奋战的中国军人的肖像和事迹。这些老兵年龄最大的110岁，最小的90岁，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段传奇。摄影展记录了这些抗战老兵在民族危亡之际进行的浴血奋战，记录了这些抗战老兵对历史的深情诉说，展期为15天，将于本月30号结束。收藏方面，最近还是暑期旅游高峰，广东中山海关连续查获4宗旅客违规携带濒危动植物品制品进境案，共查获砗磲4个、砗磲制品2件、糖罐螺1个，都属于濒危动植物制品，目前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这些物品主要是从东南亚海岛国家旅游时购回的旅行纪念品。海关提醒出境游购物的旅客，请提前了解海关相关规定，在购买旅行纪念品回国时，请勿违反海关规定。韩国釜山双年展公布了2018年展览艺术家名单，挑选了来自34个国家的65位参与者。本次艺术展览的主题为和而不同，展期为9月8号到10月11号。本次釜山双年展将跨越两个展示场所，釜山当代博物馆和前高丽银行所在的建筑。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据英国经济学人公布的2018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国有10座城市进入了前100名，依次分别为香港、台北、苏州、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大连、广州和青岛。据悉，宜居城市排名调查涵盖全球140个城市，评估范围包括文化与环境、教育、基建、健康医疗及稳定性。维也纳首次登顶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据一项调查显示，即使用户已经在手机隐私设置上关闭了相关功能，谷歌服务系统仍然会持续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调查显示，不论是谷歌服务的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在获取用户位置信息的时候都会征求用户许可，如果用户同意，谷歌就会掌握用户个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轨迹，但是当用户暂停位置记录时，谷歌依旧会追踪用户的位置信息。俄罗斯移动支付笔数同比增长75倍，加拿大增长12倍，澳大利亚增长6倍。来自支付宝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伴随着中国人的出境游高峰，一股移动支付的发展浪潮正在席卷多国。退税方面，欧洲80个机场在开通手机退税后，因为能实现实时到账，而且让游客能拿到人民币而非外币，因此80-90后中有一半都采用了这种方式退税。暑期人均退税近1000元，省下了一笔不小的钱。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卷心菜、西兰花和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在被摄入肠道后，能释放一种化学物质，具有抗炎和预防肠癌的作用。研究人员说，这种叫芳香烃受体的化学物质是一种环境感受器，可以将信号传递给肠道壁上的免疫细胞和上皮细胞，使机体不会对肠道中正常生活的细菌产生发炎反应，从而降低患肠癌的可能性。一项世界气候研究最新报告称，一个概率预报系统预计2018年到2022年是一个异常温暖的时期，极端温度出现的可能性将会上升。研究提出了一种统计模型，运用笔记本电脑即可在几百分之一秒内产出全球平均表面气温的预测值，为运用个人设备进行实时预测成为可能。电子烟被许多人当成传统香烟的替代品，但科学界对其健康风险仍存在争议。英国一项新研究说，电子蒸汽会损伤肺部的免疫细胞，电子烟的危害可能比此前认为的还要大。不过，围绕电子烟的争论目前还难有一个定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有一则女子请霸王假导致同事加班，休完假后遭冷处理想辞职的新闻引起了网络热议。年假什么时候休，用人单位是不是一定要批准年假，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现在已经到了八月中旬，不少人都想要抓住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外出旅游，因此企事业单位都出现了员工扎堆请年假的现象。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企业可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也就是说，在某个时间段，企业可以不批准员工的年假申请。军训不再是立定正步走，市教委在9月中旬会举办第四届北京高校学生军事特训营，帮助学生学习野外生存技能，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战术处置情况。今年特训营训练规模为300人，参训人员范围为30所普通高校的在校生，每所学校选定2017-2018入学已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大学一二年级在校生10人，军需为非国防生。人员按照高校报名先后次序决定，报满为止，具体训练时间为9月18号到9月21号。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流花菊现已进入观赏期，7000平米的展区内百万株鲜花盛放，将这里装点成花的海洋。与往年不同，北京植物园今年栽植的流花菊都是矮生品种，平均高度仅到成年人的腰部，这样的高度不仅有效避免了多雨造成的倒伏状况，更方便了游客们拍照留念。来看看菜价，目前新发地市场胡萝卜的批发价上涨了近三成，价格上涨是因为供应链衔接出现了短时间的断茬现象。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胡萝卜主要来自山东，还有少量来自河北。六月初开始，北方产区提前进入了雨季，山东胡萝卜的地块经常被雨水浸泡。来看演出方面，明天就是七夕了，玫瑰玫瑰我爱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七夕音乐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成立于1949年的国家级乐团，是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属的五个分团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北新桥的海眼话剧今晚在鼓楼西剧场上演第二场。这部话剧来自一个传说，北京的海眼，也就是今天北新桥的地界，有一口锁龙井，这里锁着大明朝曾施法水漫京师的兴元龙。刘伯温奉皇命保北京城的太平，便失计把兴元龙困在了海眼中。对老北京传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个亲子音乐会，丹麦互动亲子音乐会节拍翻斗乐今晚开始在丰兰西剧场上演。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钢琴和各种打击乐器，锅碗瓢盆各式小玩具皆可入乐，带着孩子们一步一步的走进音乐世界。

和现在的鲨鱼有什么不同？鲨鱼家族真的如此凶猛吗？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影像力一起带着大家从电影《巨齿鲨》来看鲨鱼家族。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巨齿鲨生活在距今2800万到150万年前的新生代海洋中，它们最喜欢吃什么呢？A. 鱼龙 B. 鲸鱼 C. 其他鲨鱼。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第一题就是巨齿鲨生活在距今2800万到150万年前的新生代的海洋中，那它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您知道吗 ？A 是鱼龙 ，B 是鲸鱼 ，C 是其他鲨鱼。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We have the discovery of a lifetime. We've all believed the Mariana Trench was the deepest place on Earth. But we encountered a completely new world.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频啊，就是正在上映的电影《巨齿鲨》的预告片。那这部科幻动作冒险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怪兽，那就是巨齿鲨。究竟巨齿鲨是什么？今天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从巨齿鲨里来看鲨鱼家族。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影像力推荐的《博物》杂志科普作家、古生物达人董子凡。你好，子凡。 那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知道子凡专门还是看了这部电影的哈。其实我了解了一下电影的故事，我觉得电影的故事还是挺简单的哈，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哈。这个剧情呢，就是不剧透的说啊，标准剧情就是史前巨兽叫巨齿鲨啊，意外的逃离了深海，重现人间，大开杀戒。然后为了化解这场浩劫呢，一位这个前美国陆战队的这个海军的深海潜水专家啊，叫做乔纳斯联手中国的女科学家张苏音和巨齿鲨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里面的所谓的反派，可能的反派，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怪兽哈，就是巨齿鲨。很多研究史前生物的人其实是特别感兴趣这种生物的。听说这种生物是和恐龙一起生活的，是这样吗？他们是一个年代的吗？ 这倒不是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鲨鱼在海洋中是一个资格很老的一种生物，它比恐龙要古老的多。但是这个巨齿鲨呢，它是鲨鱼当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成员。然后你知道，恐龙大概是6500万年前灭绝的，而这个巨齿鲨呢，是距今2800万年前，也有人认为2300万年前才出现的，就是比恐龙晚了大概4000万年。 哦。是这样哈，还是要比恐龙晚一些的。 是的啊，就是差不多是哺乳动物的时代。 嗯，是这样哈。那我们昨天节目做了预告之后啊，其实都不用我们准备这个太多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啊都略显苍白了。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是发来了很多的微信了，就开始问问题了。听众洛洛糖说我还没有看电影啊，这个希望不要有什么严重剧透。我们其实不会剧透啊，因为灾难片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就是说出现了大怪兽，但是呢主角应该不会死，都是这个套路哈。我们这个子凡也看了这个电影哈，有没有觉得这部影片在剧情上还是比较的传统的，或者说在剧情上还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意外的？ 是的，应该说虽然这个片子我看的时候觉得稍微有几个地方有一点反套路，但是整体肯定就是跟刚才主持人说的这样，然后就是可能主角肯定没有事儿，然后配角只有动不动当个炮灰这样的。 是肯定还是这个各种调动人肾上腺素的这个剧情还是会出现的哈。 那 具体有哪些包袱呢，我们可能就不在这儿说了哈。那比方刘青就说了哈，我看了电影了，开场很长时间都完全没有巨齿鲨出现，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但是出现之后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跟以前的这种很多这个比较惊悚的怪兽感觉还是不一样的。那子凡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应该听这个也是突然出现的感觉哈，突然出现这个巨齿鲨的形象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感受呢？ 其实我可以说我头几分钟那个进影院晚了就没有看到他第一次出现了。是这样，因为我个人是有一点深海恐惧症的，因为我想我们人类作为陆地生物在水下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就说可能我们看哥斯拉金刚说这种怪兽电影可能就是很轻松的就当普通爆米花的看。 嗯。 但是像巨齿鲨这种因为大部分场景在水下或者就是说人在海面上鲨鱼在水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更紧张的一种心情吧。 是。但是从因为我相信你对巨齿鲨也有一个自己形象上的认识和了解哈，那你会觉得这个巨齿鲨觉得是跟你之前有了解过的形象有不一样或者特别可怕吗？更加的电影中做的更加的凶恶吗？有吗？ 其实电影中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造型，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看了之后会觉得他怎么看着好像就像那个放大版的大白鲨，就像那个40多年前斯皮尔伯格那个电影里那样。实际上目前大家就一般都是科学家一般认为就是巨齿鲨确实是大白鲨的一种史前的亲戚，但也有分类上一些争议。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也有人那个这国外有记者采访了就是美国的一个古生物学家，他认为就是巨齿鲨其实比大白鲨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比大白鲨更瘦一些啊什么的，但电影里就是比较传统的造型了。 哦，是这样哈。我们还有听众发来消息说，听众沈伟说啊，我已看电影啊，我是冲着这个杰森斯坦森去的，看的还是 4D 的，椅子还带晃啊，最后还在咱们这个三亚有一颗大开杀戒的剧情，很中国化。但我一直在看这个电影啊，我就一直在想巨齿鲨，我看着电影觉得就是很大啊，但是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呀。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两句，巨齿鲨大概到底是有多大。 电影里的巨齿鲨它的设定呢，我看了设定是23米长，这个长度就是说从目前的跟科学推测来讲是有一点夸张，但是还不是特别离谱。就因为巨齿鲨目前发现的那化石主要就是牙，然后还有少数的脊椎骨，都是根据大白鲨的体型来推测的。就目前一般认为成年后的巨齿鲨呢可能能长到14米到17米，然后极限一点的呢可能达到20米，所以我觉得影片23米这个稍微夸张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影片其实是已经比这个我们数据上的可能是要稍稍大 要大一点，可能就是说比较乐观的一种推测吧。 是这样哈。那看来确实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啊。我们的子凡呢相信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访谈当中给大家一一解答各种问题。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先到此为止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当中我们还有很多要聊的啊，包括巨齿鲨的习性和行为模式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去推测那样啊，究竟它是一种怎样的怪兽，接下来我们稍后继续聊。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6。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受到了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天气以多云为主，下午随着云带的移出，天空会逐渐转晴，加之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也都不错，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大家交通出行。只是今天的气温仍然比较高，中午前后比较热，还是容易使人疲劳，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目前本市还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山区及浅山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白天到本市到明天，预计本市是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从电影《巨齿鲨》看鲨鱼家族，最新的动作科幻冒险片《巨齿鲨》正在上映，讲述了2000万年前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在沿海地区大开杀戒。究竟巨齿鲨是种什么史前怪兽？和现在的鲨鱼有什么不同？鲨鱼家族真的如此凶猛吗？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市科协频道影像力一起，带着大家从电影《巨齿鲨》来看鲨鱼家族。通过700万年前海洋哺乳动物化石身上的牙痕进行分析，研究团队发现了巨齿鲨最爱的食物小须鲸。巨齿鲨很喜欢将海豹作为开胃小菜，这两种动物成年后体长都不足5米，身体是巨齿鲨的1/3。有理论指出，由于巨齿鲨主要以鲸类为食，因为两极的海水冰冷不适合巨齿鲨生存，鲸鱼因而可以逃避巨齿鲨的捕食，游到两极地区，令巨齿鲨缺乏食物而灭绝。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我们来看另一种鲨鱼大白鲨。您知道大白鲨对人类的危害性大吗？ A. 大白鲨性情温和，不攻击人。 B. 大白鲨有很强攻击性。C. 大白鲨生活在深海区，和人类交集较少。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也已经给出了哈，是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我们这个今天要聊的巨齿鲨，它的主要食物是鲸鱼。我们都知道鲸鱼就已经挺大的了啊，是海洋当中啊最大的生物之一。但是我们巨齿鲨的这个聊的巨齿鲨的这个食物啊，居然是鲸鱼。第二道题也已经给出了，我们今天要聊鲨鱼啊，还有一种另一种鲨鱼，刚才我们也 提到过在节目里啊，大白鲨，大白鲨体积很大，而且具有攻击性，被认为是海洋杀手。那您知道大白鲨跟人类的关系怎么样？对人类的危害大吗？我们有三个选项哈 ，A 是大白鲨性情温和，不攻击人 ；B 是大白鲨有很强的攻击性，十分危险 ；C 是大白鲨生活在深海区，和人类交集较少。您觉得这种鲨鱼和人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中呢？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来一起长长知识。动动脑筋。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子昂。巨齿鲨这部科幻动作冒险电影正在热映，这部电影里出现了一个大怪兽，就是巨齿鲨。究竟巨齿鲨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从电影《巨齿鲨》来看鲨鱼家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科协科学频道影像力推荐的博物杂志科普作家、古生物达人董子凡。再次欢迎子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也是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哈。巨齿鲨爱吃的是鲸鱼。其实我知道鲸鱼，据我的这个仅有的这个生物或者说博物知识的了解哈，鲸鱼应该跟海豚应该是属于算是远亲吧，一个亲戚。我们都知道这种所谓的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其实他们还不算严格的鱼类哈。 那肯定不是鱼类啊，哺乳动物。 对，他们是哺乳动物，所以说他们其实还挺聪明的。但是巨齿鲨是鱼类哈，这种鲨鱼为什么会捕食这么聪明的鲸鱼呢？是不是说明他们的智商也很高呢？ 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就是谁吃谁这件事情肯定不是按照智商来排的。就比如说，但是可能就比如说那种大型的蜘蛛，像那种捕鸟蛛也会吃小鸟、吃老鼠，但是它肯定没有小鸟和老鼠聪明。然后像那个巨齿鲨吃鲸类，然后它现在的这个亲戚大白鲨，然后其实主要也是吃这种海狮、海豹，然后海狗，就是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然后这个大白鲨的智商肯定是没有这些海洋哺乳动物高的。然后但是根据科学家这些年来的研究呢，其实大白鲨在鲨鱼当中还是算是比较聪明的。比如说有人观测到，就是比如捕食海狮的时候，然后几只大白鲨然后会互相合作什么的，这个智商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智商了，就还是有一定智力的。 是， 然后影片当中然后巨齿鲨也会表现出一些有一定智力的行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巨齿鲨，刚才主持人说巨齿鲨捕食鲸类，然后这个一个是根据之前的化石证据，确实有一些史前鲸类化石上面有巨齿鲨的咬痕，一个也是根据那个它的亲戚大白鲨是捕食为海洋哺乳动物，然后巨齿鲨的体型更大，然后会捕食更大的鲸类，也是更大的海洋哺乳动物。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的习性呢？我们知道一般鲨鱼是吃鱼或者说吃那个海底的一些贝类啊，然后螃蟹啊什么的。但是因为这个大白鲨这一家族的这个鲨鱼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他们可以不是说像其他鲨鱼一样是冷血动物，他们的就是有一个保持体温的功能。就是大白鲨它平时会经常在这个海洋寒流里面活动，比如说像那个经常有大白鲨出现南非啊、澳大利亚西部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因为有寒流，然后海水比较冷的，然后这大白鲨经常在这些地方活动，然后它的就可以保持体温，把肌肉加热到比海水周围海水温度高个15度左右，然后这样呢就可以使它们在冷水当中保持体力，但是同时它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比一般的鲨鱼更快，所以就要吃这种更有营养，就是因为海狮啊然后海豚这些海洋哺乳动物，它们的脂肪率比较高，比鱼肉的脂肪高得多，所以更有营养。 哦，原来是这样哈，还有自己的这个恒温的技巧。 对对对， 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比如说上一时段也介绍了大白鲨这个体长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年代哈，我们都知道一个生物啊，就是它不可能永远的生存下去，从我们的历史的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哈。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在我们谈这个大白鲨死掉或者说灭绝的时候，特别好奇，就是我们刚才说它吃什么，有人吃巨齿鲨吗？ 人 啊，不，我说 有动物是吧？ 对，这个有点拟人化了哈。就是有什么生物是吃巨齿鲨的吗？ 就是巨齿鲨它在当时是，虽然说我刚才说巨齿鲨很强，说是历史上最大的鱼，然后十几米长，但是其实它在当时呢并不是说独霸海洋的，然后还是就像说足球场上说 C 罗跟梅西一样是绝代双骄，然后在巨齿鲨当时也有一个跟它双骄的，就是一种叫史前的抹香鲸，叫利维坦鲸。就是它的生存年代跟巨齿鲨 是有重叠的，然后其海域也差不多。就利维坦呢，可能也知道，就是在圣经当中的一种那个海中的怪兽。 嗯、 然后这个以它利维坦命名的这个鲸鱼呢，是一种史前的抹香鲸。就虽然是抹香鲸、 嗯， 对，这体长也是十几米，然后大概四五十吨重，然后跟巨齿鲨是差不多的体型，可能略小一点，但是整体是一个级别的。 嗯，但我记得抹香鲸好像它的这个整个的饮食习惯，据我了解，好像是应该是吞食浮游生物，是这样吗？ 不，抹香鲸是就是鲸类是分两种，一种是须鲸，也两类，一类是须鲸，一类是齿鲸。须鲸就是像蓝鲸啊、座头鲸啊、哦，就是那种是 没牙 浮游生物。对，齿鲸呢就是海豚、虎鲸，然后但虎鲸属于海豚了，还有抹香鲸什么。 哦， 抹香鲸就是今天抹香鲸，它的特点就是说喜欢就是潜入深海，就是捕食这些大王鱿鱼啊什么的这些， 哦、 就是基本鱿鱼、乌贼这些东西。但是像史前的这个利维坦鲸呢，它跟现在抹香鲸不一样，它的这个整个的牙齿还有头骨就是更像今天的虎鲸、 嗯、 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放大版的然后有点像抹香鲸的一个虎鲸，就是所以性情是很凶猛的，可能也会吃其他的鲸类包括鲨鱼这样的 啊，是这样啊。 嗯 啊，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巨齿鲨的这个智商问题啊，我们这个电影里其实有体现啊，就是我们知道男主人公是有一个规避的方式，他想穿过一个珊瑚洞去躲避这个巨齿鲨啊，没想到巨齿鲨直接是绕过去了、嗯、在出口等着他，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了、 嗯、 刚才我们提到了巨齿鲨的这个灭绝哈，那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至少不可能是被这个以前的利维坦鲸吃掉的 啊，肯定不会的， 这个种族不会是被吃完的， 一般都是势均力几种动物势均力敌的话，肯定不会一种把另一种给吃灭绝的。 是的，那是为什么会巨齿鲨会灭绝呢？是也是像恐龙那样的不得而知吗？或者说还有争议啊，还有一些争议、嗯、还是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小型的鲸鱼的数量减少，没东西饿死了，还是水温升高、水温变冷等等的原因？ 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大部分观点都认为，就是巨齿鲨的灭绝确实就是跟全球的气候变化，尤其是那个洋流变化有关系。 嗯、 就是大概距今两百多万年前的时候，就是因为南北美洲然后之间有一个陆桥，就是今天的巴拿马一带，然后那个成立，就是那个以前是海洋线那一带把南北美洲连起来了、 嗯。 然后有这么一个原因的话，全球的这个整体的洋流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就是一直到今天。然后因为这个，嗯，大家知道，就是洋流是决定这个浮游生物这个数量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个鲸类，尤其像这个须鲸，它是依赖浮游生物的，所以整个全球这个洋流变了，然后等于这个须鲸它的栖息地整个就变了。然后像巨齿鲨时代的须鲸，其实跟今天的蓝鲸什么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巨齿鲨那个时代的须鲸大部分都已经灭绝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今天像这些蓝鲸、座头鲸、长须鲸这些鲸呢，它们这个幸存下来，占领了原来的生态位，但是它们的栖息地呢，以前是热带、温带海洋为主，然后后来就转到南极、北极，然后这种地方去生活。然后，但是巨齿鲨虽然我刚才讲它可能跟今天的大白鲨一样，它可能可以在这个寒流的水里活动，但是像南北极这种说水温接近零度的，对他们可能还是太冷了，就没有办法跟到那个鲸类那一起过去，然后所以很可能因为食物匮乏灭绝的。 嗯，毕竟他们的身体构造和鲸类还是有区别的，我们都知道鲸类其实身上是裹着很厚的一层脂肪的，是这样的。 对，但是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说鲨鱼不能适应那个南北极，比如说像北极有一种叫格陵兰鲨，就是体长比大白鲨还要长，就是经常会吃海豹，也会袭击这个幼年的鲸类。 嗯， 然后但是因为鲨鱼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嘛，就是格陵兰鲨它是这种可能长期在北极它可以适应，但是像巨齿鲨因为它在这个一两千万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热带和温带，所以可能它就是让它快速适应极地是很难的。 是哈，就像我们这个生活在常年生活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的这个人啊，现在一下把它一定要摁到这个极地地区啊，还不给他这个天生也不会做衣服。 虽然今年夏天就不一定了，北极圈都32度了。 这是我们说它灭绝的可能性啊，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要吃的这个鲸鱼全往这个极地地区跑了哈、啊，但是它跑不过去，所以说可能是慢慢就能吃的东西就少了哈、啊。我们的网友还在这个跟我们做交流哈、啊，网友杜娟娟说，昨天看了预告之后，我去看了不少巨齿鲨的资料啊，但是电影还没看。不是还有一些说法说巨齿鲨其实没有灭绝吗？这种说法靠谱吗？ 应该说就是巨齿鲨是1843年，然后被 科学家定名以来呢，然后之后就一直有一个观点，就认为可能还是在海洋的某些隐秘的地方还是有它们存在的。 嗯， 包括说有一些什么那个鲨鱼受伤事件啊，说甚至说船只袭击事件，然后都被甩锅给了巨石鲨。但是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就像说野人啊或者尼斯湖水怪一样，就是还只是一个未解之谜的这么一个推测的范畴吧，就是确实没有任何证据。嗯，就是要说一个东西存在，肯定是要讲证据的。 对。嗯啊，那我们这个说研究这个巨齿鲨，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实际的这个考量哈，没有实物的考量，可能还是要靠历史的化石啊。我们的这个也有网友说，好像没有在各地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很多的看到巨齿鲨的化石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发现巨齿鲨的化石吧。 嗯， 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几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看见了，就是那一个大嘴，然后有很多的那个牙齿那样的。哦，它那一个大嘴要有两米多宽，两米多高，就是说一个成年人整个就站在里面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巨齿鲨其实化石还是不少的，就是你可以有时候那个谷歌和必应什么搜一下，其实国外还有亚马逊啊什么eBay还有很多卖这个的。 嗯， 对，就是它在。因为在美国啊、日本啊，然后南美就像秘鲁这种太平洋沿岸国家，还是有很多化石的。不过主要就是牙齿为主。 哦，嗯，有网友就提出了一些比较直白的问题了哈，就是说我们经常把这些史前的巨兽、怪兽做比较哈。那网友小白哈，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白，巨齿鲨和恐龙哪个更厉害？ 啊，真是，其实到时候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说史前生物其实能吸引大家一个吸引大家兴趣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他们那个很强大，能吸引大家这个比一比他们谁厉害的这个欲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嗯，应该说巨齿鲨，首先那个巨齿鲨是在海里的，但是恐龙呢，我们知道其实恐龙那个生活在海里的各种说苍龙啊、蛇颈龙啊、鱼龙啊，说这些都不是恐龙，就是恐龙就没有生活在海里的。 嗯， 然后两边主场不同，然后谁到另一边主场里，那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巨齿鲨恐龙要下海，这首先当然生活时间是不一样，碰不到了，然后就算碰到的话，恐龙下海到巨齿鲨的主场里，那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是吧？啊，一个是陆生生物，一个是水生生物哈。我们都知道是刚才也说了，巨齿鲨是恐龙之后灭绝之后，恐龙灭绝之后它才出现的哈。那巨齿鲨和人类有没有同时存在过？ 还是勉强说的话是有的吧。 啊， 就是说现在一般巨齿鲨认为灭绝时间，然后有的说是250万年，有的说150万年。 嗯， 然后这个时代就是大概是人类刚刚兴起的时代，就是说那个北京猿人，就中国直立人，比那个再早，就是在非洲的时候有直立人的那个时间，就是可能刚刚学会说打制工具啊，然后用火啊，但是还很原始，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肯定是不会下船出海的，所以应该也碰不到巨齿鲨。 嗯，是这样哈。我们聊了很多啊，这个子凡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干货的讲解啊。我们也是， 谢谢。 别忘了这个，我们还有互动部分，我们来听听第二道题啊，千万别忘了他问的是什么。从电影《巨齿鲨：啃鲨鱼家族》，最新的动作科幻冒险片《巨齿鲨》正在上映，讲述了2000万年前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在沿海地区大开杀戒。究竟巨齿鲨是种什么史前怪兽？和现在的鲨鱼有什么不同？鲨鱼家族真的如此凶猛吗？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市科协频道影像力一起，带着大家从电影《巨齿鲨》来看鲨鱼家族。来看第二道题。我们来看另一种鲨鱼大白鲨，您知道大白鲨对人类的危害性大吗？ A. 大白鲨性情温和，不攻击人。 B. 大白鲨有很强攻击性。 C. 大白鲨生活在深海区，和人类交集较少。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我们接下来也会聊哈，这个聊另一种鲨鱼大白鲨。大白鲨体积大，而且具有攻击性，被认为是海洋杀手。那您觉得大白鲨跟人类的关系如何呢？A 是大白鲨性情温和，不攻击人。B 是大白鲨有很强攻击性，十分危险。C 是大白鲨生活在深海区，和人类交集比较少。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重复了第二道题哈，说了大白鲨，大白鲨的这个样子，我们也在很多的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有了解哈，很多的这个一看到巨齿鲨，说怎么大白鲨又翻拍了，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有这样的评论，对， 是，所以说这个大白鲨和巨齿鲨到底是他们有多少的关系呢？有关系吗？ 应该是说目前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就是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一个很近的亲戚。 嗯， 那这就是说那个分类是有这个门纲目科属种，然后有人认为就是大白鲨和巨齿鲨是一直到一个属的关系，是同一个属， 哦， 就像那个老虎跟狮子是同一个属一样的， 嗯， 是很近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就是他们可能是属于不同的科，然后可能从白垩纪之后然后就走上了不同的这个分化的这个道路了。然后但是总体来讲，就是从牙齿的形态来看，就已经发现了化石形态来看，这两种鲨鱼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从我看的这个我的这个比较这个简单的视角来看，我感觉都是体型很大的，然后牙齿有好几排的这样的鲨鱼，就是我还没有看出来那他们之间的被认为是最明显的区别。因为我们都知道老虎狮子他们也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哈，我们能分得出来。那如果说放着两条鲨鱼，一条大白鲨一条巨齿鲨，我们怎么能分辨出来谁是谁呢？ 就是最明显的肯定是因为巨齿鲨比较大了，因为当时那个定名的只有化石，就发现那个比如说大白鲨的牙齿一般是长度可能也就是五六厘米，像现在市场卖的那个鲨鱼牙五六厘米，最多七厘米，然后但是巨齿鲨的很容易就超过十厘米，然后很多十五厘米最多十八厘米的，就非常大。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这个照片，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女生手小一点的话，可能一个巨齿鲨的牙都根本都放不下的。 哇，这个是挺可怕的哈。说到这个这主要是体型的问题哈。 对，因为鲨鱼是有一点特殊的，为什么？因为鲨鱼它是一个软骨鱼，就是说不像我们熟悉的这一般的什么鲤鱼啊，然后蟹、鲢鱼这种硬骨鱼一样，它的鲨鱼这浑身都是软骨，就是说是很难形成化石的。所以目前来讲，就是说除了说这几年在这个丹麦发现了一些巨齿鲨的这个骨化的脊椎，然后其他大部分都只有牙齿，所以对于巨齿鲨其他大部分整个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就是很多时候都是靠大白鲨包括其他现在鲨鱼来推测的。 哦，是这样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个牙齿的事儿，我们听众也是问了很直白的问题，说巨齿鲨为什么叫巨齿鲨？我们是不是因为它比这个它的牙非常的大，所以说叫巨齿鲨？但我觉得这个也不靠谱，大白鲨是因为它非常白吗？ 是这样，就是可能对古生物比较有兴趣的同学都会发现，就是可能很多古生物都是用这个什么齿什么来命名的，比如说什么个剑齿象，然后什么锁齿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异齿龙什么的。因为就是对古生物学家来说，他研究的这个材料就只有留下来的化石，而化石当中就是说这个牙齿最坚硬，最容易保存，就是尤其很多很多生物，就是它可能别的整个骨头一根都没留下，但是它就剩牙，所以那古生物学家命名它就只好用什么牙齿的特征来命名这种动物。 哦，原来是这样哈。网友们还在提出问题啊，网友人淡如菊说，巨齿鲨是生活在深海中吗？他应该这个网友比较了解，说他说深海中应该是不会有鲸鱼的，是这样吗？ 这个深海是一个概念，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近海和远洋，就是说它那个深海栖息深度来讲的话，巨齿鲨肯定一般是就像今天的大部分这个大型鲨鱼一样，它是不会潜入很深的这个海底当中，因为它活动的须鲸是吃浮游生物，它吃浮游生物就会待在海面附近，所以巨齿鲨应该大部分时间还是不会到太深的深度的。但是就是说成年的巨齿鲨它要找须鲸，它肯定会到比较这个偏远的这个包括一些那个远洋地区去寻找。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问题哈，我也是有过观察或者了解一些这个深海的生物，好多深海的生物因为深海到了一定的深度是没有光的，所以说很多的生物视觉都退化了。那这一次电影当中呈现的大白鲨，它还应该是这个巨齿鲨还好像还有比较健全的视觉，这个是科学的吗？ 这个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拿巨齿鲨做卖点，然后因为按照可能尤其像国外的话，它那古生物科普比中国这个氛围浓，可能很多人都多少知道巨齿鲨这个东西。然后你像侏罗纪公园一样，然后你要用原版的这个巨齿鲨的形象，然后做卖点。然后但是你要不能让它这个巨齿鲨被人类找到，必须要等科幻这个情节出现之后才发现，那就只好给它安排在深海里了，然后一般人找不到了。就大概设定是这样的。 这样哈。 我们刚才有网友说，这个网友 xxxwx 这个微信名，一上映就看了哈。看巨齿鲨的时候，看巨齿鲨到海滩的时候，觉得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鲨鱼不会靠近那么近、那么浅的海滩吧？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实际上来讲，像比如说一些捕食性的鲨鱼，包括现在的大白鲨，然后还有一些说幼鲨啊什么这种，就是比较大型的捕食性的鲨鱼，有时候是会来近海的。因为比如说一些像海狮啊这些海兽，它们繁殖期的时候，有时候会到就会到海滩上，包括一些海鸟会到海滩上。但是像巨齿鲨这么大的话，这看那个体型已经跟那个半大的蓝鲸差不多了。然后到这种浅海的话，其实确实是很容易施展不开，然后也很容易搁浅的。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太会来这种地方吧。 是啊，关于这个深海的事儿啊，还有一个论点哈，说这个在深海是不是一般不会有体型特别庞大的鱼类，是因为水压的关系，是这样吗？ 其实深海还是有一些很大型的生物的，比如说像那个不是鱼了，像那些大王鱿鱼啊什么这些，然后包括像那个大白鲨的一个近亲叫巨口鲨，这个也是这两年然后在圈里挺火的一个东西，也是体型有4-5米很大的一个鲨鱼，然后包括像那个我们熟悉的金枪鱼、翻车鱼，很多时候也能潜入1000米以下的这个深海。就是说深海也不是没有大型的东西，但是制约它们的一个重要体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深海的食物其实太少了。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个深海200米以下就没有光了，然后你到几千米以下真的就完全只能从海面上掉下来的这个食物残渣然后过日子了。然后或者就算说有的那个说有海底有那种火山啊、热液喷口啊提供一些东西，但是那个都是相对海底都是非常少的一种生命的绿洲。就整个在海底深海生物过的日子其实非常惨的，真的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才吃顿饱饭那样的，这样就长不大。 是这样哈，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网友提出很多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白了，如果说巨齿鲨，就是如果说我们和巨齿鲨处于同一时代哈，一般来说我们会在哪个大洋上看到巨齿鲨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图上来划分的话， 从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就是前面说，就是鲸类现在已经跑到南北极去了，然后像热带的话，然后鲸类相对比较少。如果还存在的话，就可以参照一下大白鲨吧。大概还是比如说像那个南非啊、澳大利亚，包括是那个南美，还有这个那北美东海岸这些加勒比海这些地方，就是说这个海洋食物比较充裕的地方，可能会有它们存在。 是这样哈，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这个关于大白鲨的这个习性哈，关于巨齿鲨的习性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要问啊，包括这个遇到鲨鱼怎么办，对吧？大家看了这个，就怕这个有深海恐惧症的，或者是有鲨鱼恐惧症的，这个巨兽恐惧症的这个朋友们看了以后，患上了这个游泳啊，或者说这个出海的恐惧症。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会请子凡继续来给我们聊哈，这个面对鲨鱼到底该怎么办啊，以及很多关于巨齿鲨这部电影当中细节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历史和生物上的细节，我们一起来解析。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紧张，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来看第三道题，鲨鱼早在恐龙出现前三亿年就已经存在于地球上，您知道鲨鱼的骨头富有什么特点吗？ A. 骨头特别硬， B. 都是软骨， C. 骨头富有高蛋白。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互动部分的第二道题答案刚才是给出了，就是 B， 大白鲨是性情很凶猛的，对人类还是很多时候是会攻击人类的，也是造成了人类伤亡的最大数字啊，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生物。那么第三道题来看一下，鲨鱼早在恐龙出现前三亿年就已经存在地球上了，但你知道鲨鱼的骨头有什么特点吗？A 是骨头特别硬， B 是都是软骨， C 是骨头富有高蛋白。啊，这个问题我们民间有很多传说，我们看看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巨齿鲨这部动作科幻冒险电影正在热映，这部电影里出现了一个大怪兽，就是巨齿鲨。那究竟巨齿鲨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从电影巨齿鲨来看鲨鱼家族。继续为您请出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科协频道影像力推荐的博物杂志科普作家董子凡。再次欢迎子凡来到直播间当中。 好的，谢谢主持人。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巨齿鲨的这个历史的问题哈，包括它吃什么，到底在哪儿生活等等哈。我们还是来聊聊，继续来聊聊这个鲨鱼这一类啊。网友唐唐说，我看了电影了，我就记住遇到鲨鱼不能大声叫唤，要安静的游泳。其实我见过很多这个关于影视作品里对如何躲避或者说隐藏自己啊，在鲨鱼的这个面前如何隐藏自己，看过很多，比如说不能出声啊，手当然还不能流血啊，包括不能动弹啊等等啊，这些都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可能很多最近有些科普也说了，就是跟很多人对鲨鱼还是有一些误解，就是说一些关于鲨鱼的这些惊悚片还是会夸大鲨鱼的危险性的。比如说虽然我自己呢可能是从来没有在野外碰见过鲨鱼，然后但是我认识的一些潜水摄影师，包括一些拍过很多鲨鱼照片的，他们都说自己从来没有被鲨鱼咬过。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鲨鱼他们就是虽然大家觉得他们很凶残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见什么吃什么的那种动物，就是因为他们平时鲨鱼在海里吃不到人，然后他们也不会把人类当作他们的食物， 正常食物。 对，然后甚至说这前两年还有一个意大利的这个潜水员做过实验，就是躲在防鲨笼里面，自己把手割破了，然后流出血来，后来发现鲨鱼对这个人血根本都不敏感。这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一些科普纪录片里面，比如说招引鲨鱼什么，其实他们都是用那个鱼的血、鱼的内脏去吸引鲨鱼，就是人血的话是吸引不了鲨鱼的。 哦，是这样。 但是鲨鱼，他说刚才说大白鲨呀，还有一些比较凶猛的鲨鱼会攻击人，主要是还是因为他们说好奇心比较强嘛，然后一个看见说会动的东西，然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好奇，但是他们这个又没有手，然后怎么办呢？那就 咬一咬， 对，咬一咬，试一试。但是他们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那咬一口没准可能人就挂了。所以很多说。大白鲨或者一些大型的鲨鱼伤人事件其实都是这么发生的。 是这样， 就是鲨鱼无心的误伤。 那其实我们这个很多影视作品里面这个表现的，或者说民间，或者说我们这个刚才总结的那些所谓的规避鲨鱼攻击的方式啊，躲避它的方式，是科学的吗？ 应该说就是减少鲨鱼的注意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虽然鲨鱼可能它不想攻击你，但是说你引起它的注意了，但是甚至有些鲨鱼它的这个在水下的听觉呀，然后包括感知生物电呀，然后包括视觉，然后都是很好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减少一些那个动静啊，确实说比如说不要大声拍水啊什么的，这种减少鲨鱼这个注意力，然后可能还是有作用的。 是这样哈。 但是真的如果是跟说不是特别大的鲨鱼，说如果说你离得很近的话，然后你发出很大的声音，或者说你故意往鲨鱼方向拍打，反而可以吓跑的。反正这个我没试过，我只是刚才说 这个， 希望朋友也不要去试， 是仅供参考了。 对对对， 到时候赌一把。 对对， 遇到胆大的鲨鱼没吓跑就完了。 是的，遇到大白鲨的话，我估计人那点这个小身板也下不到。 对， 网友刘达也说了哈、啊，据说南非就可以看大白鲨，是在那个铁笼子里把你放到这个海里面哈、啊，特别向往。一直是有这样的旅游项目是这样吗？ 是有的，虽然好像去年有一部恐怖片叫这个《沙海》， 嗯， 其实好像就是说是两姐妹，然后到这个墨西哥的一个也是用防沙笼，结果防沙笼那个绳断了，然后他们俩就沉到这个海底。但是实际上就是大部分来说，这种有防沙笼的这种观赏的项目还是比较靠谱的。 哦， 就是尤其像南非、澳大利亚这种相对旅游比较成熟的国家， 对，这个铁笼就能防住鲨鱼的这个撕咬，是这样吧？ 是的，因为一个是铁笼它看到大部分都是做成一个圆柱形或者球形，就是这样就可以让鲨鱼没有办法发力。而且它用很粗的钢条，鲨鱼毕竟是血肉之躯嘛，就是如果用很粗的这种很结实的材料跟钢筋什么做的话，确实是咬不动的。 嗯，是这样哈，这个想想还是挺可怕的哈。刚才也说这个好奇啊，经常会比如说这个去用这个撕咬的方式啊，或者试咬的方式去探寻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甚至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记录说这个主动攻击船的攻击小船的、可能都是他们想过去咬一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哈、那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我记得有很多这个之前有一段时间火过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手机上的游戏啊，就是控制一条鲨就咬咬咬咬咬你还能飞出水面啊，甚至说还能短时间的再跨越一些海岛，在海滩上还能这个摆动这个尾巴往前前进这个一段距离哈、现实 释放阴暗心理的一种游戏 是就是 很发泄， 对，疯狂的去破坏和撕咬哈、我们这个在电影当中其实看到这样的画面是很少的啊，尤其在这个巨齿鲨当中，网友熊猫就说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一直在等着巨齿鲨、一跃而起吞掉直升机之类的画面，后来发现都没有，是不是鲨鱼其实是并不像游戏当中那样的喜欢像这样鲸鱼或者一些这个哺乳动物海里面的这样的跃出水面？ 也是看种类的，就是鲨鱼当中有一种是特别以跃出水面闻名的，就是叫灰青鲨，这个也是大白鲨的近亲，就比大白鲨小一点，然后也细长一点，很灵活，就号称是游得最快的鲨鱼。他们就是因为生活在那个地中海啊、大西洋啊，就是说欧洲人对他们比较熟悉，就是这种鲨鱼是特别喜欢跳跃，然后有时候可以会攻击空中的这个海鸟。但是像到大白鲨这种，其实就是说可能体型比较壮的，可能就跳不动了。巨齿鲨这么大，这就更跳不动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还跟这个体型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跟速度 习性，因为大白鲨和灰青鲨包括巨齿鲨这一类的话都是鲨鱼当中就是说最敏捷活动能力最强的，但是像大白鲨这种大型的话就是要跳跃，他们毕竟是作为这个鱼类嘛，然后他的这个能肌肉的力量比起鲸类肯定还是要差一些的。 所以说像之前那种手机游戏上的那种就是吞噬一切啊，就是疯狂猛打猛冲那种的鲨鱼其实不太存在吧？ 对，因为野生动物一般他们都会知道节约体力，像海豚这种因为一个是太聪明，然后很容易经常很容易就吃饱了没事干就发泄精力，但是鲨鱼他们在海中不是说每天都有饱饭吃了，也不会经常就浪费体力去玩什么的。 是这样， 有人说这个就是说无意义的玩耍就是这个高智商的一个标志嘛，我们人类不也是这样， 哎，就是鲨鱼活着就很艰难了， 对， 更不用 就没有那个闲情逸致。 网友红星人说啊，这个不是说把鲨鱼翻个他们基本就废了吗？鲨鱼会像这个陆地上的很多乌龟一样吗？就是翻过身来，让他们背着地，是不是他们就很难再翻回来呢？ 这个说是也只一部分鲨鱼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个翻过来之后好像会触发一个神经信号，就是整个会发生麻痹、尤其像大白鲨这一类的鲨鱼就是它们需要这个不停的游泳才能呼吸。但是很多鲨鱼就是平时有人栖息在海底的是吧，那种的话然后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就算它们翻过身来麻痹的话也死不了。 是这样哈。这个有点像揪住猫的这个后颈皮一样。 对， 是这个意思吗？ 不同的生物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弱点，是不是？ 还是继续来说说鲨鱼啊。我们的网友歪歪说，其实是不是除了这种被人比较拎出来刻画的这种巨型鲨鱼，很多鲨鱼体型还是很小的，并不算所有鲨鱼都是巨型的鱼类吧？ 是的，就是现在地球现存的已经被发现和命名的鲨鱼大概有400到500种。然后其中像体型超过3米的，就是对人类看起来很大的这种鲨鱼其实是不到1/10。然后超过一半的鲨鱼体长是不到1米。然后最小的一些像那个灯笼鲨，然后这个达摩鲨这种其实也只有20-30厘米。这非常小，就是那种放在水族馆里可能比也就金鱼那么大了。但是 整个相比从鱼类，就是从整个鱼放在整个鱼类的范围呢，因为那很多鱼类都是很小的嘛，然后整个放在整个鱼类来说，鲨鱼家族还是平均体型比较大的成员，因为二三十厘米在鱼类家族里也不算很小了。对， 是这样、嗯、但是想想二三十厘米和我们电脑屏幕差不多大， 对、 嗯、这个还是 鲨鱼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对、 嗯、 对 对，看来小的鲨鱼感觉还挺可爱的。嗯啊，那会不会这也就是说，是不是大的鲨鱼对人类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去就设定一个前提啊，我们现在可能去鲨鱼活动的区域去游泳，鲨鱼对于人类的这个危险性或者说伤害的这个能力和它们的大小有关系吗？会不会特别小的鲨鱼根本都咬不动呢？ 嗯。应该说鲨鱼如果说对于特别小的鲨鱼来讲，人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东西了，他们可能反而会害怕的。 哦、 而且就是全世界鲨鱼伤人，就是说大白鲨也好，其他的七七八八加起来，然后全球每年也就是应该是最多也就几十起吧，就是属于概率非常小的一个、嗯、事情。而且就是说很多的那个旅游景点有防鲨网啊什么的、 嗯、 应该说鲨鱼对游客的，尤其是说在这个比较正规的这个海滨浴场啊这种海滩，然后这个遇到鲨鱼的可能性是，就是遇到比较危险鲨鱼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是，所以说电影当中这样的还是一个机缘巧合那种更夸张的形式去呈现哈。 是的，尤其是很自从那个大白鲨那个电影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个有名的海滩肯定会很重视这个防鲨工作。 是这样哈。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网友现在也问得很实际哈，我们现在夏天经常去海滨游泳哈、 嗯、 还想赶一个暑假的末尾去这个海滩玩一玩，那我们去附近的这些比如说著名那些海滩、我国的三亚啊，包括国外的菲律宾啊泰国这些比较熟悉的海滩，会有这样鲨鱼的危险吗？ 嗯，应该说还是很小的，因为这些热带海滩尤其是珊瑚礁这种其实在海洋里是属于比较贫瘠的地方，就是说尤其像大型鲨鱼它们对食物的需求很高，然后就是不太有可能说游到这边来的。 嗯 嗯， 是这样。 然后其实顺便说一下，就是相对于鲨鱼的危险，其实就是只论海洋生物的话，其实可能对你下水游泳最危险的可能就是说水母、海蛇， 对， 然后这些海胆什么的，这些包括一些蓝环章鱼，就是这些有毒的这些海洋生物。 嗯， 就像海蛇，其实没全国它在就是在国内的一个沿海，差不多每年都有被海蛇蛰伤的这个事例，就是 这些 可能更需要引起大家注意吧。 是，这也是给大家这个提个醒哈，去海滩游玩的。刚才我们这个说了第二题的答案的时候啊，也说了大白鲨，然后我们网友何小平就问，史前怪兽还是很多的，以前还听过一个安格迪斯鲨，是不是就是巨齿鲨？他说的这个安字头的鲨是什么？ 对对，这个网友非常内行，安格迪斯鲨这个也是史前的一种鲨鱼，就也是大白鲨这一只的，然后比巨齿鲨小一些，但是比大白鲨要大。就是它的生存年代大概是比巨齿鲨早了1000万年吧， 嗯， 然后就体长可以达到9到10米，就是体型是介于大白鲨和巨齿鲨之间的一种大型的鲨鱼。 哦，是这样哈。哎，刚才我们提到海蜇、水母以后，很快就有网友反映了，说那这个还是赶紧来再讲讲实用的，海蜇、水母能预防吗？如果我们去游泳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是那种成群的话，现在很多就是比如随着海流然后大群的来，然后很多海滩会发出预警的，但如果零星的话，很多时候就是。靠那个眼神了，因为海蜇、水母有时候真的会就飘到离海滩很近的地方，然后这种， 但这种生物好像基本是半透明的，很难发现。 对， 啊， 嗯， 那我们从自身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怕蚊子叮咬，可以涂风油精和这个花露水，但是海蜇是不是无法避免，是无法自我规避呢？ 反正涂一些东西的话，现在应该是有，因为我这也好几年没去海边游过泳了。 嗯、 然后这个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搜一下。 嗯， 但是海蜇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虽然对人类有毒性，但是除非是说有过敏体质的人，一般是不至于说当场就挂掉的。就是说，如果及时发现的话，送医院应该可以，伤害不会特别大。 嗯 嗯。 有网友直接问了，说那我穿长袖的泳衣泳裤，是不是隔着一层这个泳衣，海蜇就无法伤到我呢？ 嗯。看什么样的泳衣吧，就是说像那种密封的一般还好一点，就是像那个潜水摄影师穿的那种比较密封性比较好的泳衣还可以，但是如果是市面上的可能有时候不一定好好保证 啊， 这个质量、 哦、是这样哈、 嗯，但是肯定还是会有一定防护作用的。 对，这是说了说这个海蜇的事儿，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史前怪兽，插个题外话哈，说史前怪兽有的是比较架空的，比如说这个哥斯拉啊，这里面、啊、各种奇奇怪怪的怪兽都出来了， 是的，各种脑洞、嗯、 啊。对，那有没有哪些史前怪兽是 历史上确有其事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什么巨蟒啊、巨鳄呀、巨虫啊等等，有这样的怪兽吗？ 像这种就是说比今天，因为今天那个现在存活的地球上的生物，然后都是历史上经过一次次大灭绝然后过来的，尤其是在距今几万年前，就是冰河期结束的时候已经灭绝了很多了，就是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可能大型动物没那么多的时代，就是在以前的话，然后就是没有大灭绝的，就是每一次大灭绝之前其实巨型的生物还是不少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比今天大很多，就是10米以上的，然后巨蟒巨鳄其实种类都不少。然后像海洋巨兽，像比如说那个侏罗纪世界里那个苍龙，当然那个真正苍龙没有电影里那么大了，但是那个东西也确实是曾经称霸海洋，然后也几千万年的东西。 是这样哈。包括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史前的怪兽啊、也是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看来还是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考究的。 对的，然后现在很多怪兽其实都是从这个是真实的史前生物里面汲取了灵感。 是这样哈。网友这个还说啊，说这个也是跟我们提到了刚才这个鲨鱼的这个软骨啊，有没有软骨、硬骨以及这个蛋白质的问题了，我们三个选项哈。说一说到鲨鱼，我想到的就是鱼翅。之前好多人都喜欢吃鱼翅，说鲨鱼的数量逐渐减少，是不是也是人们对鱼翅的这个过度的追求？现在我听说鱼翅是被叫做一个荒唐的骗局，其实是没有什么太高的营养，是这样吗？ 就像那个现在很多明星，然后包括像主演这个巨齿鲨的李冰冰，然后他都会拍公益广告，就呼吁大家说不要吃鱼翅。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一个就是鱼翅确实是没有什么营养，就是因为那个鱼翅主要是看做熟了之后可能像粉丝一样，然后一条一条细丝的，这其实就是他们的软骨，就是由软骨加一些这个细纤维什么这些东西组成的，然后这些就是从营养成分上看并不比普通的一些那个海鲜啊什么的营养价值高，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分。 是这样。 而且就是说鲨鱼它作为一个熟练顶端的一些物种，它们就是吃下去猎物之后，就猎物体内的一些重金属啊，一些就是难以排出的一些有害物质会被它们积聚在体内，然后而且还有鱼翅加工的过程当中还会用很多一些硫化物啊，一些有毒的化学品，就是熏蒸啊什么的漂白，然后这些过程其实弄出来之后，鱼翅可能对身体不但不滋补，可能这个有害的意外还更大一些，就是会有很多隐患。 是， 而且是说这个现在对鲨鱼的这个捕猎，然后对鲨鱼的这个危害确实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很多科学家、海洋生态学家，然后都发现，就是现在的一些种类鲨鱼数量，比如说像著名的这个双髻鲨，然后包括大白鲨，然后这数量都比几十年前有的可能说减少了60%-70%，这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像那个像那些做公益的经常有一个数字说每年那个人类捕杀的鲨鱼说有1亿条，但是说有的科学家认为说这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说可能是超过两亿多条，非常非常惊人。就是说鲨鱼作为一个捕食者，如果他们从海洋当中然后数量大幅度减少的话，对整个海洋生态的危害会非常大的。 是，还是挺可怕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这也是正好借这个节目机会以正视听啊，其实鱼翅并不是什么富含营养的这个高营养的所谓的补品啊，它其实和很多我们吃的东西一样。这个呢，我们的第三道题的答案当中，相信也会为大家来讲述一下。我们也是赶紧看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从电影《巨齿鲨》看鲨鱼家族，最新动作科幻冒险片《巨齿鲨》正在上映，讲述了2000万年前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在沿海地区大开杀戒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影像力一起，带着大家从电影《巨齿鲨》了解了鲨鱼家族。所有的鲨鱼都是一身的软骨，鲨鱼的骨架是由软骨构成，而不是由骨头构成。软骨比骨头更轻，更具有弹性。传统观念认为鲨鱼的软骨及鱼翅中蛋白质很高，但这是错误的。鸡蛋的蛋白质远远超过鱼翅。此外，研究显示，由于鲨鱼体内易于富集汞，同时鲨鱼翅中含有一定量的神经毒素，对人体有潜在的危害。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也希望大家一起保护鲨鱼，从自身做起。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好的，我们第三道题答案是 B 啊，也是给大家公布了一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刚才提供了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哈，鸡蛋的蛋白质要比鱼翅高得多， 是的、 啊，所以说大家听到这个以后，应该也是能够正视啊鱼翅这种可以说是就像网友说的一个荒唐的骗局哈、啊，这样的食品也是保护鲨鱼吧，保护这样的海洋中的或者说生物界当中的每一种值得存在的生物。 古代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海鲜，包括很多养殖的对于环境没有危害的海鲜，然后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必要去吃鱼翅吧，就可以吃的选择那么多、 是的，还是有很多比鱼翅更好吃的东西、 更好吃更健康，然后也不危害环境。 是，今天也是借着这个巨齿鲨这部电影啊，让子凡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巨齿鲨和鲨鱼家族的科学知识啊，我们了解了这些呢，也是了解了地球相关的变迁，了解了生物的这个神奇，更是了解了如何更好的和大自然去相处啊！要谢谢子凡，也谢谢科学频道影像力，希望我们下次再会能给大家普及更多的有趣的知识，谢谢。 也谢谢子昂，然后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巨齿鲨和鲨鱼的知识，谢谢大家。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这里有博物馆里的侏罗纪世界，这里有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的仿真模型，这里有史前生命演化的秘密，这就是中国古动物馆。中国古动物馆是中国第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及进化论知识的国家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古动物博物馆。一件件古老的化石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如何为我们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古动物和今天的动物以及人类有着怎样的联系？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走进中国古动物博物馆。 活动一开始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呢，因为今年夏季气温过高，国内很多沿海城市的养殖海参呢产量降低，所以预计今年秋深将面临着货源短缺、价格上涨的情况。第二，为了满足国内海参的需求，鲜鱼鲜厂家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野生海参以应对市场需求。 说到这儿，我就不卖关子了，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的是地中海深海自然生长的成年体野生海参，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考虑到大家的需求，现厂家决定每盒海参补贴1300块钱， 是 只要699元的裸价直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父母年纪大了，这牙口不好，好多食物呢都要忌口。海参营养高，而且脂肪低，好消化，没有骨头，老人吃啊特别合适。6097的朋友订购2套，说啊周末回家也不知道带点什么礼物回家。海参是养生食材，这年头啊送健康最实在了。 都说呢好习惯成就好身体啊，只有身体好了，生活才能更有滋有味儿。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中只要699元一盒就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营养健康更省心。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1617的朋友订购3套，说前两天啊老婆不是很舒服，调理身体花了很多钱，今天600多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上几个月的野生海参，这个健康投资应该花。还有3594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600多块钱啊可以订上1999元的野生海参，送朋友和客户都挺好的，有面子。还有2814的朋友说，这一盒海参才600多块钱，价格是不贵，只是能保证是野生的吗？ 您放心啊，给家人吃的食材呢我们一定仔细认真。这款海参呢是在地中海深海里自由生长，为了生